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摩尔多瓦、保加利亚、波兰、奥地利、西班牙、孟加拉国、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及、乌干达和厄瓜多尔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会、业绩讨论会、图片展、讲演会、电影欣赏会和宴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会场里还展出了反映两位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军队建设业绩的照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影片《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和平壤市群众游行示威》和《朝鲜的枪杆子》等，由有关国家的政府、政党、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庆祝活动。